说，我的心是一条河，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穿越。你的粉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甜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

告白是你留给我的